边终点小河，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，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，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，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，我的生命那每一个梦会在梦中清醒，诉说你原来想过的往事，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否在泪眼有萧瑟的影子，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，是否来迟了明日的永远，早谢了你笑容我的心情，聪明的孩子提着易碎的灯笼，潇洒的你将心事化进尘烟中，孤独的孩子你是造物的恩宠， 样子林志炫。有一种人是这样的，他的性格非常的好，非常的开朗，在朋友当中总是给别人温暖阳光的那一个，然后大家就会误以为这个人是没有烦恼的。事实上每一个人都有开心和不开心的时候，有些人习惯自己消化，有些人习惯拿出阳光来自己给自己，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误会。想说的是，如果你身边也有非常阳光的朋友，你也要记得关心他，说不定他自己消化了一些烦恼没有说给你们听。当然能够自己消化还是因为性格很好。接下来陈慧琳的爱我不爱 你。说什么爱有好有坏，我不能明白爱有多好，爱又能多坏。 Why Why Why 你说骗你是夸大了爱，我有些